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巴沙尔·阿萨德6月30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，电文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6月29号在平壤举行，并决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改为国务委员会，推举金正恩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事，向金正恩同志表示由衷而最热烈的祝贺。电文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，在责任重大的新的工作中取得成就，祝愿友好的朝鲜人民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取得更大的进步和繁荣。